摆放脸，任远见把众仙比说气质另类送给你，不想再做另类谁，我轻声踏出了门族门，轻舟买下了江中魂，说贼不畏惧了我把门，今在了煮酒秋也醉，偏偏起火了英雄泪，后死了去死谁不会，说沧海了桑田变成醉，寒风吹散了月如狗，万里江山走上走，翻过了万家不曾思，不是一个烈马踏九族，今不争地有多难，不是一个将军多心寒，我坐在这儿喝死欢，我在这儿虎穴举龙潭，断情到过了八风波，那天的樱花在闪烁，如我当年的承诺，说从此著名正是这，煮酒再不英雄论，再煮的不是让人困，看日月不是当天黑，说各府沉舟生死醉。在喝豆浆啊，一喝就是一大缸，喝完 喝喝 缸。木藤村一听我声音好，买起一群小货，纷纷摆人手，海参在了往上走。Time.